先希望大家去试着自己进入到阿卡西，所以每个人去把那个群里的那个文件里面有集锦词的，每个人先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读音三遍 Takuru， 然后自己进入到阿卡西，完成的同学在上面按一。好，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完成了哈。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前几次关闭阿卡西记录之后，你晚上睡觉可能会做很多梦，那么这些都是好的，这些梦呢事实上是在帮你去做一个清理。那么梦境大概分成几种，第一个呢是清理的梦，去帮助你清理掉体内的一些负面能量，然后第二种呢是体验的一种梦，然后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无法体验的事情，那么会通过当你睡觉的时候，那么去到其他的空间或者维度去进行一个体验。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和内我沟通的一个梦，因为当你晚上睡着了，你会和你的就是你的内我进行沟通，从而达到一致，而所有的信息在你没有头脑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你头脑里的限制越来越少，那么你就可以带回越来越多的信息，而这一类的信息你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就像我跟派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经常会在第二天去讨论头天晚上的一个梦境，然后后来就会发现说，哎，这些梦境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就真的会去遇到这样子的一些状况。那么在梦境里面，事实上它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解读一下，比如说你在梦里梦到一个苹果，那么呢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说，哎，这个苹果代表的是什么，因为通常你的头脑能够转移过来的这种梦境，它只是说是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把你实在的那个东西去象征化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心情会大起大落，这些呢都是排复反应，所以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大家的频率提升了，需要一定的适应，所以大家一定要更加注意活在当下，那么多喝水特别柠檬水会对大家会更好一些。然后如果感觉到情绪有什么不对，然后可以进阿卡西去问一下，去挖一下这个情绪来自于哪里，然后如果你当时不方便处理的话没有关系，你就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呼吸，因为呼吸它是属于一种临在的一种状态，所以一定是在当下的。好，那么前期来讲的话，我也会建议大家就是拿个笔拿个本子，因为大家一般提问的时候都会很兴奋，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会阻碍到就是你的这种头脑的一种兴奋度，你永远在期待说，哎，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就会阻碍你听到真正的那个答案，所以呢你可以拿一个笔拿一个本子把那个问题写下来，然后同时呢不用去特别多的思考，直接写答案，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随时去看自己问过了什么问题，你就可以知道接下来你应该怎么样去追问。那么另外一点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之谈啊，我经常会在阿卡西里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但是呢当我关闭阿卡西之后就去忙着做其他的事情，可能忙完其他的事情再回头想一想，哎，我刚才拿到是什么信息来着，然后就发现大部分的信息就已经忘掉了。因为当你去接收这个信息的时候，它是一种，就是你的头脑会去转译，但是它不会停留在你的一个长期记忆区里面。所以说，像这样子的，特别是当你拿到大段大段的那个信息来讲的话，对于头脑要去及时的去记忆它，可能会有点困难。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保留一个这样把信息写下来的一个习惯。 那么其次呢，就是在你学习的初期，当你把问题写下来，然后直接写答案的时候，你会绕过头脑很多的一些分析、评判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你可以让你的那个信息读取更加顺利一些。啊，这是需要注意的几点。那么另外，是不是所有人都已经试过了，在不进入到阿卡西里面，然后直接去拿那个阿姑那的那个疗愈符进行疗愈，大家都试过了吗？试过了，请按一。好，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试过了，然后没有试过的同学，今天的话，就是课后你也可以试一下，再要不然就是到了明天，你还是需要去这样感受一下。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还会讲到具体情绪的一个处理。那么情绪的处理，事实上在昨天我们已经跟就是在课上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已经说过了基本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是一阶的课程，那么在二阶的课程上面，不但会教你怎么去帮助别人读阿卡西，也会讲能量疗愈。然后还有能量体手术，以及说是关系的疗愈，或者是你的整一个相对运程的一个调整。那么基本上现在市面上在用的方法呢，二阶课程都会包括。那么上一次学会二阶的同学也基本上了解了显化和那个物质运作的一个本质。那么事实上之前的话还有在跟派去沟通，因为我们的那个公众号，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二阶的同学，他们自己就是帮助别人读取阿卡西，已经读取得非常好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帮助推荐阿卡西的解读疗愈师，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好的案例。你学会帮别人读了，完了之后你有好的案例，你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在公众号上去帮你做一个推荐。然后就是关于到今生的一个情绪处理，那么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当你，因为在阿卡西里面，我们不仅可以处理到前世，我们还可以处理到今生的一些东西。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它是由于今生，就是你的小时候，比如说你的原生家庭，发生的一些事件所引起的。那么，当你读到一个问题是由今生的某个事件引起的话，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回到那个事件，然后充分感受情绪在哪个位置，然后在相应的位置画上疗愈符。并且呢，就是请求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个情绪。所以现在呢，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自己和母亲的关系，然后找到今生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父亲对你的伤害最大的那个事件。每一个人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和母亲或者是父亲，这个依据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去探索，然后找到今生你的母亲或者你的父亲对于你伤害最大的那个事件到底是什么。